我哋继续烈女广场，好激动咁样啦，讲咗几个即系不能忍受嘅情人坏习惯啦，即系包括你话避寒啊，即系污糟啊 ，table manner 啊，食相啦，洁癖啊，啲酒后行为啊等等咁样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共鸣咧？咁我哋咧继续录音室咧，有阿做啦啦，有阿大卫啦， 系， 同埋有阿六月喺度嘅，系啊。咁样啦，咁其实呢我自己即係头先傾开呢都有讲，除咗啱啱讲咗嗰啲情人坏习惯之外呢，有一样嘢我都好想即係同大家讲，亦都好乞人憎嘅。咁但其实我以前都有做过，虽然已经改咗啦，但我真係好乞人憎一样嘢，就係成日呢攞分手嚟做要挟，即係将分手挂喺口边，或者係即係成日用分手呢作为一个武器去得到你想要嘅嘢。譬如你唔买个袋俾我就分手系嘛，头先六月讲。 冇错。 系你咪有试过亲身经历先？有冇俾人老屈过先？ 我好少嘅， 你答佢咯。分手仲有数啊！我悭翻你，我有 cash flow 啊！ 有 cash flow 啊！系啊，分手仲有数啊！八婆行开啦， 唔使跳落呢个财政悬崖度啊！ 唔系啊，真系噶喎！成日都话分手，即系你唔买个袋俾我就分手，咁我真系宁愿分手啦！好老实，即系咁好老实，你不如问下佢啦。你同做鸡有咩分别啫？系咪先？做鸡都有得屌啊！你即系你而家系唔分手啫系嘛？我买个袋俾你， 真系啊！ 买 得攞得钱，攞得咁嘅 budget 嚟搵个货色好过佢啦， 系咪啊？即系 吸位大啲啦 ，service 又好啲先啦。 唔出奶住丧，抛西磨令揈真系啱唔啱啊？ 系啊，即系同埋我。即系我自己都好憎呢啲男人呢成日喺度讲分手讲分手。即系开头即系我自己呢有亲身经历过啦。包括我做呢样嘢老细个嘅时候同大个即系有即系俾男朋友成日都话分手啊分手啊分手啊咁。咁其实曾经即系开头都好唔开心嘅。但系去到后来呢真系麻木咗。咁我后咩又同我个男性嘅朋友呢有分享过呢件事呢，佢讲咗个 theory 其实系好啱嘅。佢话你千祈生嚟唔好用呢样嘢嚟做你即系一个威胁或者系即系就算你话一时气都冇啦。佢话其实你有冇谂过当即系好简单，如果你老细你日日翻工，你老细同你讲话，哎我想炒咗你，我想炒咗你，我想炒咗你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去有呢个危机感啊，呢个老细随时会炒鸠我噶喎，啊不如我即系去稳定工 啦， 系啦，稳定工先啦咁样样。佢话其实一样嘅咋， 杯都唔留喺度啊。 冇错，佢话即系你唔好将自己咁多私人嘢摆公司先啦，起码即系起码走嘅时候都可以干干净净嗱一声走啦。系咯，真系到一日你真系要去即系俾人炒嘅时候，佢话其实感情都一样。佢如果你个男朋友或者佢女朋友经常性喺度同你讲分手啦、分手啦、分手啦， 唔喐咯， 系啊，即系其实你一两次就抛得窒你，系啊，一两次就抛得窒你，即系你抛到你两次，我睬你都未啦，要你讲完啦，算啦，或者可能佢真系会谂啊，如果佢成日都系咁样讲嘅话，根本上呢段关系一啲都唔 secure 嘅时候。好唔好揾个另外一个呢，就算唔系揾个另外一个都好啦，即都会有一个心态准备一日一定会单身，你都会知道呢个人总一日会即系离开你咯。 但我觉得即系话得多系硬皮咯，同埋唔 work 咯，同埋我唔鍾意啲女人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咯，即系我觉得好肉酸咯。 我大吵大闹，我妹呢佢以前呢细个又系嗰啲即系唔知可能即系女仔细个都总有呢个经阶段啦。係啊，咁到我过咗之后啦，咁到我妹拍拖啦，咁佢有一次系试过有个男朋友啦，咁又系成日即系好任性咁同佢讲分手啦分手啦分手啦。中有一次呢，佢即係开头佢个男朋友都会氹佢，都会冇嬲啦冇嬲啦，又挨又西呀成呀嗰啲氹返佢。 边个系分手先？ 我妹。係啦，咁直到有一日呢，唔知其实系咪其实佢系俾咗个委任入佢，可能其实两个人呢感情都即系淡咗，或者可能个男仔真系开始觉得佢好任性，或者系点样，真系想分手。但佢其实系俾咗个委任入嚟嘅，因为个男仔根本上就唔需要讲分手，去到呢个阶段，佢只要做一啲你一定会嬲嘅嘢，即系好少嘅事，一定会嬲嘅嘢，佢激嬲你，到你讲分手啦嘅时候，佢就同你讲句好啊。 系啊， 然之后就可以好潇洒咁，你要分手噶，你记住啊。咁然之后就可以好 翻唔到转头，因为自己出声嘛。 系啦，咁就知濑嘢咯。系啊，咁到之后系就 上一课咯。 系啊，好唔开心啊！自此之后就识得唔好再立乱将分手挂喺后边咯。 哦，咁啊系。 唔係，或者可能即係我自己有聽即係一啲女性朋友講咧，佢哋每一次講分手嘅時候，真係諗住分手嘅。係啊，咁我話係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咁每一次你講分手嘅時候，你真係諗住分手，咁嗰個男仔可能佢真係諗住，佢都諗住每一次你講分手嘅時候，你真係諗住同佢分手，咁佢冇會做定個心理準備，咪出去望一望呢個世界有冇一啲即係更加 好。天涯何處無芳草。係 啦，咁你直到一日你真係要分手嘅時候，佢嘈一聲咪可以揾個第二個咯。 揾啊揾啊揾着佢老母嘅啫，溝翻佢阿媽轉。但我可能我係因為結咗婚嘅人啦，同埋我嗰時我真係未試過同居。但係咧，我係另外一樣男人最唔中意，我最頂唔順就除咗污糟啊、鼻鼾聲之後，就係佢唔幫你做家務。我係最憎呢樣，即係翻嚟咧皇帝咁坐喺度。 男人做家務乜撚嘢都唔性感啊？你覺得？ 都唔系嘅。 如果佢系好大隻啦，咁然之后着住件三角底裤啦，然之后 鸭 系啊，然之后又冇上妆咁样，但系佢仲要嗱，前提系佢有胸肌同有六嚿腹肌，然之后拎住个地拖喺屋企拖地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件事系好性感嘅。 其实咧 吓，整水管啊， 即系好大隻嗰度咩，攞住个嘢喺度 送水费嗰度，系啦系啦系啦，唔好咁唔好睇咁多 point 啦，好唔好啊？唔好睇咁多 AV 啦，外国嗰啲系嘛？ 同埋咧， 帮你通通佢系嘛？ 我系好唔中意咧，即系点讲咧？譬如好似佢唔会就你啦。譬如好似我老公咧就帮我，净系帮我抹地，净系做一样啫。由盘古初开到而家，净系抹地啫。咁但系咧，佢抹清嗰抹地水嗰要沟水啊嘛，抹地水，抹地水嗰只味，我已经讲咗咁多年，我话我闻亲嗰只味我就头痛，我话唔该你换啦。佢次次都要买翻个桶嘅。佢真系嘅，即系好似咧，好得意喎！呢啲遗传，佢老母咧，因为我同佢妈关系不嬲都唔好啦，咁咧就佢哋咧几兄弟咧都唔食橙嘅，但系佢妈咧就次次都系买十个橙摆神台，摆完神台就啲橙就摆喺度叫佢哋食，就几廿年都系咁啦。佢哋个都唔食橙，但系佢哋偏系要买橙嘅，即系好同佢一样咯。我话我唔想再闻呢只松木味啊，好难闻，闻到咧我系头痛。佢抹地我就落街噶啦。但系佢都系要用翻嗰只味，用晒佢都要买嗰只味，个好过瘾嘅。 咁如果呢啲就真系几过分嘅， 好难顶。 你讲到话头痛咁大单，又真系你真系唔舒服啊嘛，大佬啊。 唔系啊，直头系有每一个人闻每一只味道系唔同。譬如有啲人咧未用嗰啲咩洁颐凉啊柠檬味咧，我有个 friend 咧系闻到嗰只柠檬味系会作呕，有啲人闻到薰衣草味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闻到佢只松木味好辛苦，个头痛啊，因为每一个人对每一只味道 系 有咩噶嘛。 佢系咪唔爱你啦？ 我同佢反面咁就係㗎啦。 呢個一個權威嘅象徵嚟。 其實係先是主權啊，所以我要俾麥冬去飲囉。 飲咗幾耐啊？ 未開始啊。Okay. 我等我仔夠十八歲先慢慢飲㗎。 慢慢飲佢。 係啊。 買定份重啲 保險。等我仔考完 DSE 先啦。 係啊，買份即係天價嘅保險先。 係啊係啊，其實細佬先我仔係佢個貴人囉，唔係我仔喺度神咗片咗。 咁男士呢，我哋女士讲到咁激动啦，有乜嘢坏习惯？ 阿大卫有咩坏习惯？ 冇喎，因为头发 周 围 甩。你好，即系冇咩坏习惯系忍受唔到噶？ 坏习惯就要成日都喺身边咯，唔知咩事咯。 啊，要你黐住佢啊？ 系啊。 哎呀，好扭命啊！ 啊，好 辛苦啊。即系嗰啲叫咩黐身膏药？ 唔系点为之成日都要系佢喺你身边先？ 可能我部电话问题啦，成日听唔到电话噶嘛，咁啊听漏一个就好大镬噶啦。OK。 啊，咁都唔系几好，我都听过有啲男人觉得啲女朋友好烦， 太黐身唔好嘅， 太黐身 唔系，我就想知点样去界定何谓太黐身。 其实咧，我想讲一样嘢咧，你中意佢就中意佢啦，无论佢对你几差都中意佢，唔捻中意佢咧，你咧佢做咩好嘢，你都系好捻憎佢嘅，就咁简单嘅啫。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系当然， 所以话习惯睇系点定义嘅啫。哎呀，佢咁鬼有艺术感嘅，拼到成个玻璃都系因为斑点，咁其实你可以咁睇噶嘛。 唔系啊，咁就算系我几爱佢都好，即系譬如我 嗱，可能系三个月。佢因为啲荷尔蒙分泌啦， 系譬如我几爱佢都好，咁但系问题系你有啲坏习惯，你黑人憎啊，黑人憎啊啦，呢啲唔系唔关爱唔爱事嘅，你的而且确系有啲坏习惯啊嘛。两 个人相处一个肯，另一个愿意咁咪得噶啦嘛。 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 我喂唔通好啦，阵间我又真系我譬如我可能我食饭，我中意公开场合食到嚼嚼声，咪撩晒鼻屎，讲晒粗口啊，拍晒台，屌柒佢。唔通佢一话我，哎呀你唔好咁啦，沙你，你唔爱我啦咁样啊？唔系咁噶嘛，即系你有啲坏习惯，你系真系唔顶唔蒲啊，顶唔蒲噶啦。 系啦，咁所以就系呢个系相处嘅问题咯。咁大家接受到咪得咯。 我哋譬如我男朋友中意开住个收音机瞓觉夜晚， 半夜三更幾點鐘瞓覺都係開住個收音機瞓覺，我係要嗰啲好靜先至瞓到覺嗰啲人嚟。 咁咪唔夾咯？ 哇，大佬你真係想死嘅喎！咁但係點啊？咁你 係啊，我都要好靜。 咁咪唔夾咯，揾個夾佢咯，就係咁簡 單。咁即係你唔愛佢啦，係嘛？即系我唔爱佢啦，系嘛？ 咁系有啲嘢系过咗嗰三个月之后先至发，先谂到噶嘛？ 唔关事，即系我觉得唔系爱唔爱嘅问题，我爱还爱。咁你有啲嘢你真系觉得好 唔习惯， 系啊，辛苦好辛苦，你相见好痛住难，系咪先？ 系啊， 系啊，我觉得系即系大家觉得唔舒服，可唔可以大家互相迁就呢？唔系话一句爱就大捻晒噶嘛？ 唔系爱嗰啲系分几个层次嘅，可以系。 系你哋嗰啲啊，净系做嘅啫，即系肢体上，即系爱情动作片嗰啲嘢。 我从来都唔要爱，我要分中意爱啊，爱系好高嘅。 我有啲friend 讲咧，就顶唔顺佢男朋友玩 figure 咯，即系买嗰啲公仔咧。 唔系佢系边啲先？佢系高达嗰啲啊，定还是系嗰啲 军人啊？ 一定系咩噶啦？ 军人啊，咩 咩 Iron Man 嗰 啲 ，Iron Man 你都系噶 ，OK 噶，我都 OK。 你唔好玩 fucking 美少女战士。 唔系啊，你明唔明？ 佢嗰啲唔系美少女战士，佢啲日本唔知凉咩春夏嗰啲啊？ 系啊，凉宫春日， 凉宫春日嗰啲啊，即系佢买嗰啲系一睇即系变态老师啊！即系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各位独卵，即系佢。即系你系咪即系直情系睇住你觉得佢系咪喺屋企你对住个 figure 打飞机嗰啲嚟噶？ 唔系你知唔知咧？我个 friend 咧，我嗰时都讲过，有个 friend 咧就子弟恋嘅，佢咧就带佢老公三年几，咁咧就好难顶嘅。佢老公咧，佢即系佢系同佢拍拖啦，点啊？可能佢中意佢老公，即系屌得佢舒服啊，咁啊结婚啦。跟住后屘咧，佢发觉佢哋去街咧，譬如佢话去街咧，佢老公咧可以咧就行下街，唔得。我要买个 figure， 咁佢老婆又佢老婆一啲都唔识㗎嘛，就见佢呢即係可以排队呀，唔知点样呀，做咗好多嘢之后买嗰把咩嗰把剑呢， 黑武士狂刀係咪 炒得㗎喎， 你知唔知黑武士嗰把剑呀，整 有光 尿嗰把呢，跟住呢就佢呢 有嘅有嘅，玩具反成见过啊。 係呀，你一整呢你一喐呢佢有啲风呢有一有个 air 咩就 好啦。係呀， 着灯啊，佢揸住就係。 呢啲咪叫着灯毒不可耐呀，呢啲叫做。 有嗰把刀㗎嘛。 有。 星战啊嘛 ,Star Wars 就。我去到嗰屋企咧，嗰把剑晾喺个厅度，拉个嘢揿住个掣就会，你揿住个掣，跟住一喐咧，一挥动佢就喵喵喵咁啊！跟住咧，佢老公仲个人，佢老公系玩到点样咧？每日咧，即系佢摆喺个一入门口个鞋柜顶嗰度，就晾咗把刀。咁佢老婆就唔，佢老婆唔兴呢样嘢。咁其实佢老公又同我夹啲嘢，即系我中意呢啲。佢老婆一啲都唔知。咁咧就佢老公就好笑，失驚無神咧，佢老婆睇下電視，佢老公會行埋嗰度攬把劍喺度喵喵喵，即係吹佢唔漲咯。咁咧同埋仲好笑，佢老公好撚中意打機嘅。咁咧即係打機打到咧，佢老公係打到咧就好嘈嘅。咁咧有一次我就上去佢屋企就拜年，咁啊同啲女人拜年，咁我梗係唔係入人哋間房啊，廳嗰度。佢老公喺廳嘅一角。近住窗口嗰边摆部电视喺度，走，咁样咧，跟住咁我哋喺度讲嘢，跟住咧佢老婆顶唔顺啦，阿边个可唔可以细声啲？佢老公揿啊，细声一格，跟住我讲嘢，跟住砰砰砰砰砰咁，跟住我顶唔捻顺，我心就好弱，跟住我揞住，我望住我老婆，跟住个老婆就话，阿边个你可唔可以细声啲？咁我老公，跟住又揿又声，跟住冇啦。要一扑你个街咁，跟住我见佢打我嘅时候，我话唔好意思啊，我都唔打搅你哋啦，第日再见啦咁啦，即系佢老婆觉得好冇面啦，即系佢老婆就已经系忍受紧佢老公咧，有好多其实咧，佢老婆咧就好中意买衫买鞋嗰啲嘅，即系好传统嗰啲女人咧，咁咧就即系佢老婆就搵得钱多过佢嘅，咁就即系买中意买袋啊，即系装身嗰啲，咁咧。系佢老公就系话，呢度有个书房，因为佢哋三间房瞓唔晒啊，咁啊呢度做书房，一个就做客房咁啊，佢阿妈又想嚟瞓咁啊， 做机房啊， 跟住佢唔系啊，直头系咧，佢已经霸咗厅，系一角系摆晒佢嗰啲嘢打机噶啦，跟住咧，佢直头佢老公咧专程，佢咧初头就话啊，老公咁好嘅，同个装修讲话呢度整个柜啊，点点点，原来咧成个柜都系嗰啲整晒啊，俾摆figure，唔系俾佢摆衫，我话好笑，跟住咧佢老公直头咧锡啲figure锡到咧，有一次佢唔知佢老婆唔知。点样就话要睇，唔知点样，跟住个 figure 跌咗落嚟，唔知点样断咗啲咩咧？哇！佢老公咧想杀啦，即系个老婆咯，嬲到佢咧。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话即系搵到钱咧，去买啲自己系咯，买啲自己中意嘅嘢，无可厚非啊，系咪先？但系你要搞到即系咁。 咁癫丧，我觉得又系另外一件 事。即系我觉得，如果你个男人中意玩 war game， 最好我老婆都识玩 war game 啊。那个男人中意玩 figure， 个女人都起码识得，都会欣赏下 Iron Man 啊，雷神嗰个锤仔啊，即系你会知道啊，呢、這个就系嗰个咩暴风女神。即系 我基本上呢样嘢，我系即系着约过男朋友，我见到哎 Iron Man 啊，好靓啊个 figure， 即系我 系 呢啲嚟。 但系我 fans 但系唔。从由佢拍拖到而家，一路都唔对呢啲嘢冇认识，就话搞错啊！你咁大个人仲玩公仔，即系佢仲系玩嗰啲军佬咧，有顶帽啊，顶帽有啲网啊，嗰啲咧咩海军陆战队嗰啲咧迷彩衣嗰啲又诶无啦啦，你去搵咩先啦？佢做咩？我行过嗰边，佢吓又买模型啊！佢系啊，我买翻把枪配翻落去先咁嗰啲啦。 买翻把枪配翻俾。 即系有啲佢会有时有啲武器啊，或者 收集噶嘛。 系啊， 我试过咧有个前男朋友好细个啊，嗰阵时咧佢好中意睇嗰啲金融咧，即系大陆咪翻拍都几好睇嘅，其实系啊。咁跟住咧佢就重播，唔知好似《倚天屠龙记》定系乜嘢嘅，佢出嚟枕住播嘅《射雕英雄传》，之后就《神雕侠》。女咁《倚天屠龙记》咁播，咁佢就日日都要追嘅。咁佢系追到咧嗰一期，即系佢系嗰个时间咧，佢就唔听电话啊，乜人理佢，佢都唔理噶啦。咁跟住有一次试过陪佢睇啦，咁好啦，睇完咁睇完啦，冇嘢做啦，咁你想点啫？佢无啦啦都系同我讲，佢嗌我喂做，我做咩？扑街，举个手一掌打死你！我一掌打死你啊！我做乜嘢？ 黐线， 跟住完全系个人系伤心啊！咁我话公子， 我以为佢要你咧，除咗衫，跟住好似阿小龙女同阿杨过咧，翻 哎呀冇啊！佢纯粹系想一掌打死我啫。我想阿公子，请问你系杨过定张无忌咧？ 即系佢抽唔翻， 佢完全系个人癫咗。即系我觉得你有啲，你有兴趣绝对系好似你人唔可以冇兴趣，你一定要揾啲嘢系自己中意氹到自己开心。但系你唔好咁癫好唔好啊？即系好沉迷啊！ 同埋我觉得男仔好沉迷， 系啊， 烦先啦。 扑街嗰啲，佢阵间唔知咪攞啲九阴白骨爪嚟找鸠我。 佢有啲仲紧过瘾啊！嗰时咧咩动漫节咧，个个人咧走去孭把嗰啲咩绝世好剑啊，孭住我嗰时喺天桥行咧，见到哇，嗰个孭住嗰把剑话哇，做咩咩绝世好？好剑啊，嗰啲真系久唔久攞出嚟咧抹下，或者久唔久拿出嚟冇两嘢咁啊，你都好笑啊！ 你应该系要认识下嗰个 designer 嗰机系边个 ？OK， 得闲做。 绝世好剑， 系冇错系。 绝世好剑咪啊边个学龙嗰边噶嘛？ 系咪啊？ 唔系咁你认识咗佢之后，佢得闲做把俾你得啊嘛。 似乎佢厂做啫嘛， 俾你斩你老公， 同埋真系好难顶咯。同埋 麦冬算系， 同埋我觉得男人咧，即系有好多嘢系太沉迷。好似我老公咧，一日咧，男人老狗成日都屌住我，屌你咩男人老狗，你一晚去追由爱回家，由东张西望一路睇捻到而家嗰套叛徒睇捻完，仲要睇埋嗰个咩啊？咩年代大激斗啦，你可以坐喺度咁耐，你唔捻、 欸？我冇睇 CCTVB 好耐， 你即系你唔捻使。你几个钟头，你由七点几一路睇到成十一点，就睇埋最后新闻，你先瞓。 即系佢捞埋电视执， 系啊，你佢唔系佢系好中意睇电视。我点解你咁捻中意睇电视？大陆落嚟嘅，以前公仔睇 大陆， 咁捻中意睇电视，你冇捻嘢啊嘛？ 我通常系咧，啲人譬如可能翻工同事讲起，即系可能记得意，我先想翻埋 TV 睇翻嘅啫。 系 即 系 两顶 嘅，即系你男人老狗，你追几套剧，跟住佢又闹，点你有冇？我喂，我一日追一套啫。我之前睇《剑缘风云》，而家睇张玉贞都睇韩剧，我去睇我唔睇。佢啲咁我要睇㗎嘛好似你咁啊睇一集唔睇一集我只要有几难估啫。我睇少两集我都估到咩事啦。 基本上你淨係睇头嗰两集跟住睇中间嗰两集你就知道个结局系点㗎啦嘛。係呀咦佢嗰啲劇佢唔系 BBQ 就出动㗎啦系咪先。一系就 BBQ 加出动少少下嘢食有我打出动咁样㗎即系佢哋冇其他嘢㗎喎。 同埋即系我唔鍾意佢嗰啲習慣呢就係、是、有一轮呢就成撚日就睇新聞喎睇一日呢就睇几次新聞一时放假呢譬如礼拜日嗰啲喺屋企啦。一次睇一日睇好多次新聞跟住呢 不断重播。 係啦你知个新聞台不断重播佢睇啦完之后夜晚仲系都要睇返最后新聞嘅十一点几个。跟住有一次呢我仔忍唔住。 我要知道 就 问 國家大事。哎呀转台得唔得啊譬如睇明珠嗰啲播啲电影啊我睇得唔得啊争个结局呢阿爸都喺睇电视。我阿爸考通识啊嘛，你一日睇成五次新闻，你系咪考通识啊？黐捻线嘅，即系 屋企长开住新闻台，你算系咁啦，咪廿四 新闻台娱乐睇啫。 系啊，最好笑啊，就系 佢咪想搵翻架飞机啊？ 其实我想， 系 咯， 其实我想睇城市论坛，有时见嗰啲人喺度嗌交咧，好捻过瘾噶嘛。佢揿捻咗我噶。 哦，喂，大佬，你唔系考通识嘅咩？你考通识要睇城市论坛噶，睇乜嘢啊？咁喎，同埋咧就霸捻住个电视，唔俾人转台，我最憎 嘅。哦，我又冇乜所谓，因为我唔睇电视噶啦。诶，我今日收到个嘅一个cap 图啊，又系啲网上转载咁咧。咁佢讲咩咧？有个男人就 WhatsApp 佢个 friend 啦，同佢讲。我老婆话我去咗马来西亚公干，咁同佢讲话我3月8日呢会搭马航370返嚟返去嘅。佢话点知呢马航就失踪。佢话我呢，佢话其实佢话去公干，但其实佢同个二奶就去咗海南岛度假。佢话自从话失踪之后呢，佢就喺海南岛匿咗十几日呢都唔敢返嚟。跟住呢佢话扑街啦，最近仲要 announce 咗话呢，即係应该都已经一个都死晒㗎啦，佢而家諗緊返唔返去好。究竟应该点算啊？跟住问佢， 唔系佢出现，跟住用第二个身份。但我其实系喺架机嗰度卧底嚟嘅。我而家用第二个身份喺第二个出现。小姐，你去边位啊？唔识你咁啊，因为扮撞击过度，即系震荡过度失忆啊嘛，救翻啊！ 失忆 整容咧，直情系即系过佢个第二个人生啦。不如我话， 唔系唔使整容，直头当佢系第二个人。小姐，你认错人啫。跟住佢话你系咩？唔系喎，系我用咗第二个身份噶啦。你净系同佢讲唔咩？再啱咪惊夹埋一边，喂有人跟咗我哋，跟住㧬 Q 咗佢走咗去， 即系扮系嗰啲特工系嘛？ 系啊，扮紧晒嘢就唔得啊！我组织跟紧我啊，跟住塞球嘢俾佢呃鸠佢炸弹咁嗰啲咯。 啱啱咧，两位男士话好惊女人黐身啦，系咪先？我想知道你哋黐身嘅定义，你一个礼拜要见几多次为之黐身先？ 睇下咩女咯。 即其实睇你中唔中意佢嘅啫，诶，做阿 baby 廿四小时黐住喺你度，你都 OK 啦，系咪啊？ 黐多两镬， 得人得人揾到车头灯擦下你咁啊！ 诶 ，Angelababy 有冇车头灯噶？ 应该冇， 少啲啊，细啲， 少少地都有啲 A 啊 A 级啊， 诶，唔知啊，可能阿周秀娜会开心啲系嘛？即系如果净系讲擦背嘅话， 擦， 但系两个唔同嘅，两个唔同。 唔使问法官大人，但呢两个 咁有冇俾人嗰啲黐身高肉虐待过啊？即系做咩我打电话你唔听啊？你电话喺边啊？做咩你去边啊？嗰啲啊？ 真系实有嘅呢啲，烦到癫喎！ 咁你点啊？ 唔系其实咧系两睇啦，我觉得即系你黐身有黐身好啦，又好又唔好啦，系咪先？ 讲咗好嘅嚟听下先。 好嘅，咁佢咪 紧张你 系咯，系咁紧张，你咪可以系咁话，喂唔得闲，唔得闲， 即系满足到你呢个大男人被爱嘅嗰种虚荣感啦。 你唔得闲一阵，佢冇瘾，你就唔黐身噶啦，其实系嘛？ 唔系，但系有啲人处你个，系咁话，喂，你而家唔得闲，咩咁忙啊？咩咩嗰啲咧，有冇遇过呢啲女人咧？咁你点甩佢啊？ 癫喎你， 有嘅，有啲真系歇斯底里，好歇斯底里咁打电话俾你。 冇喎、啊，我自己有。 你冇啊？咁你好彩啦。啊，边个咧？ 唔系，我就系、是、咁，因为我对住我伴侣都系唔会想讲大话嘅。我真系讲到个事实，我真系唔得闲。咁你仲要抢我？咁其实你想点咧，大佬？咁我又要应付你，系咪？我冇讲到我难处。 系，即系你话佢好有，即系有时间喺屋企，宁愿。即系打机啊，对住 figure 打飞机又好，乜都好啦。咁佢唔理你一件事啊。如果你话佢真系，即系譬如我男朋友可能有试过，即系做嘢要 OT 嘅，即系三不五时，可能几个月有一日有一个礼拜系，即系我要通顶做 report 讲 project， 咁冇得好讲。喂，你做嘢 OT 开会冇得讲噶，你唔可以，即系你自己做嘢有正经嘢做紧，你都唔想人哋烦你啦，系咪先？ 但系有即系你哋比较理智啲咯。但系我嗰年代我遇到有啲女仔系直头系好 唔系，即系咩叫阿心纯就系唔复佢就话就系特登唔理佢咁样噶嘛？明唔明？ 你开紧会点听电话啊，大佬？ 系即系我有个不知点解啲女士有啲咁嘅阿心纯噶嘛？我明好明噶嘛咁样吓，即系唔重要啦咁样，跟住就话究竟你做嘢重要定系佢重要啊咁样？ 屌啊！我唔做嘢冇钱，点同你去街？屌你养我过世啦！ 如果我唔做嘢，我冇钱，我就真系唔重要啦。对你 讲，佢就其实唔系想，佢唔系想真系叫你话放低啲嘢理佢嘅，只不过佢想个答案等佢舒服啲咁解嘅啫。佢落唔到台， 即系佢中意俾人呃咯，即系佢明知你答案呃鸠佢，都要你讲咯。 哦，即系嗰啲明你爱唔爱我啊？嗰啲咧，明明个心好卵烦噶，我爱梗系爱啦，全世界最爱系你啦。 即系我 已经 乜卵都同你讲噶，你仲要 同埋讲开话。习惯我唔中意人哋因为一餐饭虐待我咯，即系成日啲叫人哋边个边个屋企咩节要叫你去食饭，我话钱我唔去啊，做咩要我去啫？即系我唔中意去食饭，同埋 我又唔中意同嗰啲朋友食饭咯，我唔中意去啲 friend 诶，咁咩猪朋狗友最憎。 猪朋狗友。 系啊， 哎，我都好憎啊！我都曾经试过为过啲朋友，即系我男朋友啲猪朋狗友而分手。系啊。 点样衰法？ 佢系咧嗰阵时好细个嘅，咁嗰阵时花 part time 咧，我喺间酒楼度做收银咁样啦。咁跟住后屘就介绍咗我当时男朋友同埋有几个朋友咧入去做嘅。咁跟住咧介绍完之后，咁一路都做到好地地咁样样啦。咁啲经理都好锡我哋，始终细个。咁跟住后屘咧我个 friend 咧就嗌咗另外有一个朋友入嚟做啦。咁嗰个朋友咧就佢成日都遲到啦、早退啦，都成日射波啊、成啊嗰啲，即係經理已經係好唔中意佢噶啦。咁但係佢最有一樣嘢最抵死係咩咧？佢係住澳海城，我當時男朋友住油麻地，佢係一定要佢唔知佢兩個人係咪搞基？我直情懷疑嗰個其實你咪搞基啊！你兩個你係咪攞我嚟即係做呢個煙幕嘅咋？即係我真係忍唔住問佢，佢係咧兩個人咧真係要著埋咧喺地鐵站嗰度咧，跟住一齊攜手咁樣翻工嘅喎。係啊，跟住同埋咧佢有啲嘢係我係好忍受唔到，即系价值观问题。咁话说有一次咧，佢嗰个朋友咧就喺旺角咧就俾差佬斗啦，咁就喺个身度咧就搜咗啲丸仔出嚟，系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就俾人拉咗啦。咁跟住然之后尾我因为其实我都知嗰个人有食嘅，咁但系我都严格禁止我男朋友食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真系同我讲，佢话哎呀边个俾人拉咗啊？咁我话抵死咯。佢话你点可以咁讲嘢噶？佢唔好彩咋？佢话差佬本身追嗰、那个跟嗰个唔系佢嚟嘅，差佬点上去跟佢，佢唔好彩俾人收到咋？哦系咯，我话佢唔好彩，佢系就算差佬真系点错相都好，我感觉个身度真系有嘢嘛，唔通差佬怼落去嘅咩？系咪先？唔见我无啦啦喺街度有条差佬走过嚟搜我身， 石咩？ 系咪先？ 边度咩？ 你我喂，起码我好人好精，我喺街唔会无啦有个差佬走埋嚟，即系搜我身，然之后喺我袋度搜到包嘢出嚟先啦，系咪先？ 咁你嗰个 friend 唔要白酒啊？ 有几无即系好，佢话诶，佢好无辜啊！咁我话佢一啲都无辜，佢真系有嘢喺度。你话个差佬真系睇佢唔顺眼，喺街度喺街度拱佢入行斗佢，然之后话执啲嘢落佢个袋度。 插 庄稼镬嗱，咁冇嘢好讲啦。 砌佢就话 系啦，咁喂你又唔系俾人砌喎？我咁袋系咪真系佢？佢话系，佢大佬叫佢帮我带。我话咁咪系咯，我话咁，我咁咪系咯。佢话原来系 边度点错相啊？根本跟咗个都系嗰条线啫。 佢系跟嗰条线，咁但系咧，嗰个人本身就唔系带开嘅，嗰人就自己自用嘅啫。咁但系咧，就佢跟开嗰即系带开嗰条友咧，唔知佢系收到风有人跟啦，定还是系即系可能佢真系唔舒服。总之佢就话唔舒服，系啦。咁然之后就冇去，咁然之后就叫咗我当时男朋友个 friend 去咁样样。咁就咁好彩咧，就系嗰次即系就系咯，就俾人周到咯。咁但系佢话喂，佢真系唔抵啊，真系唔好彩。我话其实唔系唔好彩咯，我想得生多中遇苦，佢抵捻死咯。根本就 系啊， 跟住即系佢大家呢嘢，因为呢件事咧，就因为 价值观啊，发现有问题啦。 就系因为呢个人咧，咁佢就喺度不断喺度嗌交，佢就觉得我唔撑佢啲兄弟啊，剩啊嗰啲。我话唔系撑唔撑嘅问题啊，即系 你咁撑佢，你同个警察讲话系你做啦，你同佢调转，你同佢顶罪咯，你咁样撑。 唔系，即系我不嬲，我啲 friend 都觉得我系即系即系都系雷嗰扎嚟嘅，但系唔关唔系雷唔雷嘅问题，呢、這个真系事实。你真系有带，你真系拎住你而有，真系俾差佬搜咗出嚟。 你讲都讲唔甩，你断正咯。 系啊，佢完全系断正啊。 等于斩鸠人咧，仲要话咩咧？哎呀，真系惨啊，俾人捉咗啊，佢抵死，斩鸠佢啱噶啦。 跟住我仲要 咁样样。 跟住后屘就话好似话唔知要即系又话打官司啊，又话要好似又唔使坐嘅，咁但系又话唔知感化留案底啊，点点点啊，跟住喺度讲，即系又要搞一轮又要咩保啊咁样样，咁因为未成年嘅嗰阵，其实跟住 社会服务令 唔知佢系可能要嗰啲 男院啊 感化令定系唔知乜嘢嘢啦，我都唔系好，我唔好 follow 到落去啦件事，即系我已经唔系好想，算啦，你唔好话我知，大家观即系价值观唔一样，你唔好话我听，我唔想知。咁跟住佢有时又间唔中又要退又要妥身。佢讲哎呀好惨啊，佢又要入去受，我话其实打官司未知使唔使坐嘛嗰阵。跟住我其实佢入去坐下都好啊，我话佢要坐完出嚟，然之后如果佢可以重新做人嘅话，对佢嚟讲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跟住佢话你咁黑心嘅，点解你可以咁黑心㗎你你想我朋友入去坐啊，你都叫做识佢啊，点解你可以个人心地咁差，哇唔系心地差唔差嘅问题，而系佢有做过，而且我觉得如果佢真系入去。 承担返。 係啦，佢要一嚟佢要承担佢做过嘅嘢，二嚟系。二嚟系如果佢呢件事出嚟，佢真系可以搣甩晒以前嗰班人 朋友系 啦，跟住然之后可以搣甩咗佢嗰个人嘅话，其实 我覺得如果佢可以重新做人，對佢嚟講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 嘅 喎。係 啊， 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你 suppose 應該係咁諗噶嘛？係咪我錯啊？其實 唔係有個 係我有問題啊？ 男明星以前都係做姑爺仔噶，後屘俾人拉咗入咗去教導所，再入咗 P.I. 間房，跟住後屘啲人挖翻佢啲料出嚟，對埋個身份證號碼，知道係佢，後屘佢自己出嚟澄清，就話係佢。佢之前因為以咩依靠妓女為生，佢未成年入咗去，跟住出翻嚟，而家人哋都好紅啦，人哋係真係有承擔。 以邊個嚟講？你咪後講啦。 啊、 OK， 系啊，不过我觉得佢系真系， 不过唔系似系行劫啫咩？ 唔系，佢系做姑爷仔先嘅。 哦， 系啊，佢其实我觉得即系价值观唔同，同埋点样好，其实好多嘢系令到你两个人嗰个感情系会有裂痕咯。 系啊，你价值观 嗰啲 唔 好嘅 习惯 啊，嗰啲猪朋狗友啊，其实男仔咧，男人咧就其实好多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兴就话，哎呀，同你拍咗拖耐啦，我都俾你见下我女朋友啦，我啲女仔又会话，啊，我都叫埋我啲 friend 出嚟啊，其实即系唔好谂住大家啲 friend， 即系你同你啲 friend 做朋友，你嘅另一半可以同你啲 friend 做朋友，绝对唔， 哎呀，唔得噶，唔得噶， 得噶， 其实有啲真系唔得噶，系。 同埋咧，我觉得即系拍拖还拍拖，最紧要一个关系就系话。有时有啲嘢咧，两公婆可以讲，但有啲嘢咧就你只可以同朋友讲，系一定要记住，同埋两公婆千祈 唔可以话翻俾你。 系啦，你唔系你自己有啲咩感觉，有话啲咩咧？其实做人始终有啲嘢都要留三分咯，你唔可以太坦白咁同你嘅伴侣讲，有好多嘢你只可以同朋友讲，系唔适合同你嗰个另一半讲，呢样一定要记住。 譬如去嫖咁样系嘛？ 梗唔会同佢讲啦，譬如我以前中意个第二个仔。 喂，老婆，你知唔知我寻日翻东莞啊？嗰条女 啊， 哇，屌乸声十八式，佢真系同我做翻足晒噶，你知唔知佢嗰个空中飞人啊？佢条腰啊，真系咪要咁啊？ 系啊，跟住老婆嚟讲，我当年个十八式啊，俾你搞嘅事唔得咩？个样喺东莞都系 当年啊嘛。 唔系，你翻去偷下师学下，咁等我翻嚟，即系你唔使行咁远啊嘛。 同埋咧，我都见过我见过有个 friend 咧，佢女朋友就真系管得好紧要啊！就是、我唔中意咧，就系我哋平时成班人一出嚟食饭啊、饮嘢咧，就佢女朋友唔得闲啊嘛，有时翻学点咩？佢嗰个男朋友个电话就响，跟住隔篱啲人就轮住响咯，搵佢咯。讲到咁多先啦，够钟啊，系嘛？ 系啊，差唔多啦，时间，咁我哋下次再讲啦，拜拜。 拜拜。